这是金以林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德国亚珍，2006年8月，唐诗三百首，卷一，第17首诗《西施咏》，作者王维。艳色天下重，西施凝酒微，朝为月溪女，暮作吴宫妃。见日起书重，桂来芳雾稀，邀人复脂粉，不自着罗衣。君宠亦娇态，君怜无事非。当时晚纱伴，莫得同车归。持谢邻家子，笑贫安可惜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